身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，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，系冇激素、冇防腐剂、冇有害物质，可以放心食用。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，如果唔系鸡入面嘅乳酸咧就会破坏到质噶啦。原味鸡咧系三黄鸡，因为冇用激素，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，要养足三个月，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，所以咧系好大只嘅，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。如果你係大力推銷呢樣嘢，我建議大家轉型呢隻雞。大埔街市咧新店咧開張，為咗慶祝開張咧，我就推呢隻原味雞。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咧，就賣50蚊嘅啫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今日 full team 啊，哇，咁啊，土伯你今日又做新闻人物喎，吓， 系啦，我老觉得奇怪，罚钱啫， 罚钱啫， 梗系罚钱啦，啲友仔几惊啊，吓，开头啊， 点啊， 因为有啲人约我咁啊，我唔得，我想停咁啊，佢出咩停啊？我話交通啫，咁有啲就話：，唉，罰咗錢算啦，認咗罪，因為個個都喺度排隊噶嘛，係咪？成百人咁就有小販，又 唔係喎？但你今日咧，你好似話自辯喎，冇律師喎，咪即係啊咪即係唔得閒啊？睇波又成啊？冇，琴日冇波睇啊？屌， 唔關事，佢有另外一個 con， 冇搞人啦，人哋已經，因為嗰個大狀咧。就是我哋社民联嘅会员嚟， 系系系，我知， 吓，即系沽人其名啦，因为佢比较神秘嘅，吓，咁我就同佢交换礼物，因为有一次咧，佢就话咧，佢公司要转股份， 嗯， 可唔可以你豪咗俾我啊？我话得，不过咁啦，你同我顶一招交通得唔得？我条气唔顺，吓，但我最重要嘅体验系乜嘢咧？我发觉原来法律咧，确实系有钱人嘅玩意嚟。 哦，咁梗系啦， 因为嗱，如果我好似一般人咁戆居咧。都唔係戇居嘅，因為可能佢同保險公司講掂數，因為保險公司 send 封信俾我嘛，佢話你唔可以亂咁認罪啊，咁我亦都冇時間同佢講數，就叫佢睇曬嗰啲嘢，咁我認唔認得啊，大佬，冇嘥我時間喎、啊，咁樣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我亂咁認嘅話咧，佢可以將個波推翻俾我，嗱你賠啦， 哇 OK， 其實最重要係民事嗰個部分啫嘛， 其實嗰度賠幾多咧？佢嗰個筆把度， 佢好。嗰啲誒濕碎啦，最重要就係因為佢話佢 call 救護車入咗醫院，由舊年嘅12月到而家都仲睇緊醫生啊，大佬。 came 翻曬你所有。 但你話有 CCTV 證明到嘛？你話 CCTV 證明到佢話即係佢落車嗰陣時生龍活虎咁同你喺度辯論啊嘛，喺度即係一啲都唔覺得有受傷嗰個跡象啊嘛。 Exactly 啦，係啦，唔係佢俾個大狀錯到散曬啦。點解我話呢個法律就係即係有錢人嘅遊戲就係咁咧？你真係 嗱未睇報嗱未睇報紙嗰啲交代一聲先，成件事嘅過程係點樣樣咧？咁你講 大家 suppose 好留意我咁，但 唔係即係都要講嘅嚇，即係淨係即係好。煙燭咁樣即係都要交代翻，咁啊，即係據說嚇，你幾時撞車我都唔知。 十二月啦， 12月係啦，咁啊，即係你喺觀塘咧，即係某係咪停車場啊？ 唔係嚟嘅，嚇，怡安街定 嚇 ？OK， 咁啊，你喺即係泊車，你褪出嚟嘅時候咧，你撞到後面嚇，即係你。褪車嘅時候撞到， 大概係咁啦， 係啦，咁樣樣嘅啫。咁啊撞甩咗人哋嘅奔跑鬼面罩 啊，冇啊，乜都冇事啊， 嗨到嘅啫， 嗨到， 嗨到啊。 OK， 跟完之後咧，咁啊嗰個阿姐咧就好似大肚嘅係嘛，係咪大肚婆咧？唔 係， 肥到咁樣啊，大佬，肥到好似大肚咁樣樣嘅。 你冇話人哋大佬。 咁嗰個阿姐咧就即係大家可以睇翻啲新聞㗎啦，佢樣都幾古惑嘅，其實就嚇。咁啊即係落車嘅時候咧就係同佢辯論咗一輪，咁啊即係。拗下啦，跟住我唔同你讲啦，搵我老公嚟咁样样，咁啊就话跟住讲下，嗰阵时有冇话受伤噶？嗰阵时 唔系嗱，我讲翻我个案嘅经验啦，我都俾人撞过两次，有一次好严重添，整咗成6000-7000蚊，咁我都冇即系大家讲个信字，你咪讲数俾我咯，系咪？我都无谓，即系你又有差馆，又落口供，又成成啦。咁但系今次我觉得离谱嘅在于系咩咧？因为佢话 call 得救护车，佢话到今日半年之后都仲睇紧医生嘅话，喂，我唔喺嗰个 criminal 即系交通嗰个 part 里边咧，我打得底嘅话咧，喂，第一保险公司可以将个责任转移咗俾我，系嘛？当然我可以同保险公司拗数咯，我话晒买咗第三者保险啊，大哥，系咪？咁佢话到明俾我，你唔可以乱咁认罪啊嘛。嗰阵时我去咗美国开会，我翻到嚟嘅时候已经差唔多想停，我都冇时间同佢讲数。 钱嗰度就唔理佢啦。咁但系佢话即系自己受伤嗰个 moment， 即系你现场 见到 咩先？ 唔系佢戆居几下咧。第一，佢话佢自己系家庭主妇。 系。 跟住咧，你又攞架子， 攞架子，大佬，你家庭主妇有架子嘛？大佬，系咪你老公批俾你？ 第二，佢系冇医疗报告。第三。佢系冇个车嘅维修部， 即系争噏啦。其实就 喂，如果你就算你上到去民事嘅法庭，喂，我架车都冇事啦，佢就不停喺度同我 argue 啦。你架 Audi， 我关咩事、啊、 ？Audi 又如何咧？ 即系硬净啲啊，降水好啊。 OK， 咁你唔系嗰啲蝙蝠侠嘅车嚟噶嘛？其实 唔系，同埋你架车喺呢度，我架车喺呢度，我褪一褪 啊， 有几大件事啊？即系我系因为。今次系条气唔顺啊！如果唔系我晨早认咗佢咧，你真系博新闻咩？ 系， 你唔知我大众话俾我听，哇！佢话你都算犀利。第一有四个记者坐喺度陪我戆居居喺度听。佢话第二揾个高级检控官嚟。 嗯， 佢话平时点会呢啲咁嘅 case 嘅？都系法庭啲当值嗰啲有搞嘅啫。 高级检控官咁啊，即系法律面前就唔系人人平等啦，即系就咁样。 系咁，佢严阵以待啫，佢唔知我搞乜啫，佢唔知我原来今次系即系调气唔顺啫，大佬。 咁啊， 俾你咁 claim 嘅。 你自己就话啦，你就呢个你自己冇经验，冇呢啲咁样。 唔系呢个系大壮同我写嘅， 系嘛？ 佢写两版纸俾我，佢话你到时求情嗰阵 讲。喂，但你唔系，即系呢位 唔系，因为点解咧？所谓冇经验嘅意思咧，就话我过去揸嗰二三十年车咧，我系从来未试过咁噶。 嗯， 我系未试过处理嗰啲交通意外咧，嗰啲咁嘅环境。 系，我知。但系佢有冇针对你态度问题咧？因为你当其时咧， 冇，因为法官都话我嘅态度系好嘅，因为我一出车我就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咁我合十 OK。 咁喺个 video 睇到我咁做，咁佢死话我睇唔到。 啊！然之后佢就揸住你一句说话，你话你咪告咯咁样样，咁然之后就将佢呢样嘢就蒙上上纲，系咪？ 我系冇讲嘅，因为佢好多嘢呢条友咧，点解我后屘我睇完佢证供之后咧，我叫个 friend 去打就 即系老作嘅，好多嘢都系。 喂，你咁样作落去，咁如果我真系怕事嘅人，喂，咁我咪俾你屈到尽咯，系咪？虽然都最后都可能系推俾保险，我同保险公司拗数噶啦，大佬，系咪？我认嗰句有乜所谓都系罚钱嘅啫嘛，又唔會有刑事記錄，又唔會有案底嘅，大哥。 係。 同埋我嘅 argument 就話，我過去二三十年嚟，我係冇交通嘅刑事案底啊。 哦。 我冇經驗去處理呢啲嘢。今日阿達 喺度笑我嘅时候，佢话你犀利、哦，无线都出咁、哦、样， 唔系咩？唔系 啊， 信唔信巴闭啊？ 佢原来佢最近都类似啲咁嘅嘢，佢话你唔知嘅咩？我自己走去报警啊，佢嗨到人啊， 嗯， 佢话嗰条友屈佢5000啊， 哦， 佢话佢赶住去开会， 我认得佢， 唔知认唔认得佢？我话你嗰时候仲系立法会员咩？佢话唔系啊，已经， 哦， 佢话佢自己走去警署报，跟住嗰条友就唔咩啦。 嗯， 唔繼續 proceed， 哎，我話我漏做咗呢一步，我打999都好啊，大佬，我一時醒唔起，因為我唔知道有呢、這個咩24小時之內要、即係向警方報，所以你嗰條死梗嘅。 哦 ，OK， 嗰條死梗嘅，不小心駕駛亦都死梗，因為點解你褪口啊嘛，大佬。 唔係，我諗佢心態就係覺得咁樣，係嘛？即係佢係受害者，佢咪有幾大講到幾大咯，即係不告白不，即係不屈白不屈啊！系咪？即系其实佢咁样老作咧，佢系冇成本嘅，佢亦都唔需要付上即系任何代价啦，系咪？即系佢作完就唔需要付上任何代价嘅，其实就咁，所以讲真 唔系，同埋因为点解咧？我知道就系咧、近年嚟好多咧系呢啲揾食嘅， 系碰瓷啊嘛，呢啲叫做 系啊，好多呢啲揾食噶、因为点解咧？大家怕烦， 嗯， 系咪？大家都忙嘅。咁你刑事嗰啲係算啦，認咗佢啦，還你都自己唔著咁係嘛？咁但係你一認刑事嗰個交通嗰啲即係 case，、就直入咧，跟住人哋索償嗰時候咧，你就其實輸曬噶咯。 嗯， 因為你冇嘢辯駁，咁啊，除非你要走去同佢打官司，或者跟保險公司響請個律師同佢打，講數咁樣，會死梗噶喎啲友。跟住下次唔賣保險俾你，咁你嘅車點啊，大哥？係嘛？我所以我先揀嚟啫嘛，今次話點啊？誒個 friend 同我交換禮物，咁咪同你交換禮物試下咯，一個豬頭草，大哥。 嗯，唉，咁啊，即係呢個，我覺得就係咁樣啦嚇，即係咁樣交代啦。咁啊，即係喂，有好多網友催促我哋， 快啲講正經嘢係嘛？ 快啲講呢一個即係點樣睇啊？阿基同埋阿鄭教授嘅恩怨嚇。咁啊，因為咧就大家都知道啦，咁就阿冯检基咧，琴日咧就开咗记者会噶啦，咁啊同呢一个即系民协咁啊联合开咗记者招待会，咁啊成个记者招待会咧，即系我又预期，即系睇唔到我预期嘅爆大镬啦，我睇咗唔知，我见到你都喺度睇紧 live 嘅，咁但系我咧就睇咗唔知听咗头嗰5-6分钟咧，我已经收皮啦，已经，因为 我都见到你喎，又系， 唔系因为咧，即系佢成个记者会咧，佢一开头咧，佢喺度噏啊，因为讲以前啊嗰啲乜嘢 ，Sogo 啊， 点解又做呢一个即系。压力团体啊，因为即系好多以前嘢做到，而家做唔到咯，慢慢即系其实我反而觉得咧，成个记者会咧就系、是、好似喺度，即系好似一个做势，即系喺度宣布自己参选有咩抱负啊嘅一个记者会，好自我宣传喺度，咁就喂搵唔到花生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就我冇眼睇，我就睇人报道咪算咯。咁我就最后尾咧就系、是、见到啦，啊，即系其实咧，咁啊，因为其实就阿冯检基咧，咁就有提及下呢个郑宇石啦，我哋即系系啦教授啦咁样样，咁就其实主要咧最多人报道就呢样嘢，就系话咧。咁啊，教授咧就之前就喺度斡旋緊呢一個叫做初選啊。咁啊，上次嗰、那個即係 當日嘅 Plan B 初選啦，係啦嘅時候咧，咁就話啦，就勸退佢，喂，你如果你係執意去選嘅話咧，咁就會變成歷史罪人啦。咁啊，即係阿湯家華呢條友咧，就喺度食花生啦，係咪一邊 share 一邊就喺度話，唉，冇眼睇啊！喂，嗱，即係。你覺得啊，湯家華？ 嗱，我覺得教授咧，佢真係一個老實人。 係， 就算我假設教授講嘅説話，嗱，我不能夠證實。 係 ，OK， 教授講有冇講呢句説話？教授就話佢唔係咁講嘅。我聽嗰個版本就話，佢調翻轉頭講就話咧，如果你今次咧肯拿一拿咧，讓一讓嘅話咧，我哋民主運動嘅朋友永遠會記得你。OK， 嗱，我先不论究竟冯检基嘅讲法话你历史罪人，定系我民主运动嘅人永远记得你都好嘅。其实喺呢啲咁样嘅政治嘅场合嘅对话咧，佢真系一个教书佬。 嗯， 将自己心里边嘅说话咧， 系讲出嚟， 系讲咗出嚟。嗱，无论边一句都好啊。 嗯， 其实都系冇需要嘅，就话啊，我支持你，因为你根据而家嘅机制。嗱、其实教授系有讲呢个 part 嘅，我无论点我都会 defend 你。 嗯， 不过佢转述咗啲人。嘅講法就話有意見，同埋嗰班友仔都硬出㗎啦，啲本土派，即係進步民主派啊，其實出㗎啦，咁死啦，大佬、 啊。 教授就係一個其實我同佢咁多年工作經驗裏面咧，其實佢都係一個心急嘅，同、我一樣。 不過我仲急過佢，就個快快脆想 settle 咗個問題，就唔知道咧， 冇保護自己啦。 呢一個政壇上邊嘅老奸巨猾咧， 嗯， 我咁多年嘅經驗，得一個人治到佢嘅啫。你估係邊個？ 咪就係佢徒弟係嘛？ 梁耀忠啊 ？No，司徒 啊，司徒啊， 點解咧？ 得一條友治到馮檢基，就係司徒啊。真係冇咁冇得 at 嘅佢。 嗯， 司徒用咩方法治佢咧？ 兩嘢踢爆佢啦。 哦， 係咪兩嘢得埋佢啦？ 嗯， 喺我嘅人生經驗裏邊係見過佢哋交過手噶嘛。 嗯， 係咪？喂，你諗下當年，即係除咗即係龍門陣令到阿基即係聲名下挫之外，其實即係司徒華都係加到幾腳噶嘛？喺個過程裏邊，即係究竟應唔應該同？呢、這、一個嘅中方即係又傾又砌啊，嗰啲問題啊，跟住阿基俾人改個花名叫馮頭基咁啊，我僆仔嘅時候啊，都幾大鑊啊。所以教授咧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邊咧，佢真係個老實人，就將所有嘅説話咧係講曬出嚟。其實如果佢夠 prudent， 好似頭先我咁講，當然咧要好細心咁諗，同埋要即係時候孔明先識咁講啦。就話我哋會支持呢個機制咁做，不過有啲嘅客觀效果咧，而家你應該要自食嘅。一本土民主派揀你，咁當然咧，其實朱凱迪同姚松炎都喺度噶嘛。所以咧，今次咧，我覺得成個問題喺邊度？我翻翻去基本點，就係、是、教授今次咧，某程度上咧係企咗喺朱凱迪同姚松炎佢哋嗰邊。 而咧，即係我覺得呢 出事就係呢下啊嘛！ 今次呢件事啦， 佢點解會俾人 label 咗叫咩進步民主派咧？ 嗯， 阿基好蠱惑噶呢啲嘢，因為你 suppose 嗰個位係一個中立嘅立場啊嘛，去解決問題嘅即係所謂 mediator 啊嘛。 咁佢 label 你進步民主派，咪即係覺得你有偏頗咯？你會幫嗰邊咯？其實係咁，但 係 咧，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嗯，喂，翻轉頭教授都係為大局嘅喎， 係、嗯、 喂。你呢個咁嘅補選咁重要，又搞咗守護公義基金幫手找數，喂你唔諗住贏翻個位翻嚟？ 其實啦，講真啦，一個聰明嘅人咧，或者潔身自愛嘅人咧，就翹埋可以翹埋手，就有得你咧，即係馮檢基同埋朱凱廸咧，就喺度私鬥。 第一 嚇， 唔、可以將嗰佢包括佢自己咧、嗯，即係嗰三個人咧，係撈埋一齊傾。 嗯哼。 嗰兩個會應該係要分開嚟開嘅，同姚松炎同朱凱迪講、 嗯：， 喂，你唔可以咁嘅，機制喺度 嘅。 事前你唔做功課，而、 嗯、 家就話可以，唔得咁樣。嗱、你夾硬出，會好多人批評你嘅。嗱，呢個只其一，再同阿基講，嗱，我哋會defend 呢個機制嘅、嗯。不過你要知道客觀現實，嗰啲有癲嘅。我哋都未必搞到佢掂，佢硬要出嘅咁樣。 嗯， 咁到時就好麻煩。嗱，唔好講歷史罪人，我當嗰句係啦，好麻煩。我哋泛民主派會輸嘅，或者你可以再加多句，正如佢阿教授同我講嘅就話：，喂，我哋民主派會記得你嘅，你永遠都係我哋民主運動裏面嘅即係朋友。 唔係，我諗佢都出於好意，即係其實作為佢， 但係佢心急。 係啦，以佢朋友嘅身份就同佢講：，喂，你要諗下，即係如果你。退咗落嚟之後，啲人你以後啲人會點諗你啊？會點樣 label 你啊？你個地位係如何？ 咪好咯，係嘛？你肯退一退嘛？ 係係。 喂，阿基係贏咗掌聲㗎當日。 嗯。 而家自己搲爛塊面 其實係㗎。 喂，老實講 翻咯，其實 你而家咧就係諗住咧，即係釜底抽薪嚟將我哋大家一軍。 嗯。 佢再將埋自己民協一軍啊，因為。教授琴日咧都讲翻出嚟件事，就系话点解阿基选择退嘅原因，其实话 民协啊嘛， 民协啦， 佢同我讲几个月啦，呢个啊唔系啊，半年啦， 其实唔系啊，捞嗰阵时已经有收风噶啦，如果大家揾翻正情咧，佢哋已经讲过噶啦，捞佢有讲噶，其实系讲到明，系因为民协内部都唔撑阿基，先至有咁嘅结果走出嚟噶， 咪所以我哋一早咪判断咗咯，点解要退出民协啫？ 即系你唔好赖啊，郑宇石。系咪？即系呢样嘢咧，即系就好有可疑啦。点解你而家专登揾呢一个和事佬出嚟赖咧？点解要喺佢身上面即系系无限攻击咧？而且成件事 discredit 郑宇石，等佢日后咧负责去处理呢协调嘅时候，系冇晒公信力啊嘛。 喂，老实讲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啊、你有冇录音先嗰、嗯、段嘢？ 系啊。 嗱，教授同我个版本就咁讲啦。民主运动嘅人永远会记得你冯检基。如果你今次肯拿一拿，同埋个客观效果就系咁样出，系会益到对手。喂，好正路啫。 其实你而家一面之词， 老实唔系罪嚟嘅。 系 ，OK， 即系如果佢够政客嘅话，呢啲说话费事讲啦。我继续 defend 你嘅机制。OK， 跟住嗰边就揿佢，呢边就喺度安抚你，咁咪得咯。嗱，佢教政客應該係要咁做嘅，你啲 diplomat 嚟噶嘛，話曬教授都係教 嗱教授咧， 教外交咁樣。 但係教授咧冇辦法啦，因為其實講真，你做啲 mediator 啦，我唔想滑面爛，即係為為咗爛塊面反台啊。咁你成件事唔成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冇好處。 同埋教授咧，嗰、那個人咧喺呢啲問題上嘅 negotiation 咧，個語氣一定好好嘅，冇話機係講到咁誇嘅。即使我唔理你嗰個具體嘅內容。究竟是教授的版本的讲法就民主运动的人永远记得你，定是你冯检基的版本就说你变成历史罪人，喂，以他的温文尔雅的人，即不是好像我们粗粗鲁鲁的，肯定讲出来的时候都不会令到人家很 uncomfortable。 如果你即连教授这些这样的说话你都这么上心的话，喂，在网上面对你多番人身攻击，朱海迪啊，同埋佢啲即系佢嗰啲 friend 啊， 佢啲团伙， 朱海迪自己冇噶吓，系佢啲团伙啊， 佢自己团伙。喂，点解你嗰啲又唔讲嘅咧？又系嘛？即系上次搞会庆嘅时候，揽头揽颈 咧。所以我话俾你听， 吓、 两班都系契弟嚟嘅。我而家系 judgement 吓，即系你讲呢一个阿基同埋 阿基同埋朱海迪加姚松炎嗰班人。嗱，老实讲，我讲咗好第三次啦，今日已经系。我都唔想繼續講落去。喂，其實老實講，大家係應該從阿基同埋姚松炎加朱海迪一團伙嘅人咧，係、驚一事長一智。我覺得阿基就冇得救嘅。但係即係朱海迪又好，姚松炎嗰啲咯，我估佢應該會驚一事長一智嘅。 佢亦都其實 即係知道今次咧，係、 啊、 真係。揸住雞毛當令箭，三分顏色上大紅咧， 佢哋 係出咗事噶啦， 搞到咁今時今日咁啊！佢哋當然有責任啦，因為其實講真，即係佢哋嗰陣時賴咗呢件事出嚟之後咧，鬧咗呢件事出嚟之後咧，佢點樣講咧？就係話係民主派裏邊有咁嘅協議，就唔想咧阿基出嚟選。 唔係民主派有多人有唔同嘅意見。 唔係佢賴佢將成個責任賴咗成個民主派度啊！ 你唔知道我都收到嗰個所謂本土民主。自決派嘅開會通知㗎，佢哋成日走埋一齊，我哋叫所以叫元老院啊嘛。 你都關事啊？ 我唔知俾邊個鬼個 at 鬼咗入去嘛，咁我係我無謂喺度乾淨呢啲嘢啦，係咪啊？ 你又睇到好多嘢啦，總之 唔係我唔係我冇八嗰啲嘢㗎，我即係佢哋開會嗰啲咁嘅嘢，我都冇乜點理，係八過一兩次俾你睇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喂，個個有人有唔同嘅意見，包括小弟在內，我都認為阿基。算啦，好唔好啊？你仲大过李永达，大过梁耀忠，大过梁国雄，佢嘅岁数啊！你仲求咩咧？ 但系佢上次上过嚟我哋节目嗰度，你见佢嗰个攞议席从政之心系不死噶嘛？ 咁呢个我好 appreciate。嗱，帮我讲多两句啦，即系时间差唔多。喂，佢跟住话搞嗰个咩压力团体？喂，你唔好当大家即系细路仔。唔食辣椒醬好唔好？ 佢就係話重點扶貧啫。誒， 我 send 個 message 俾江貴生，江貴生唔敢復我。你睇佢點？我睇我點問啦。我唔明阿基喺度講緊乜嘢？搞壓力團體點解唔用民協嘅 platform 咧？同民協有咩衝突咧？同退唔退有咩關係咧？佢堅想參加補選係嘛？ 補選， 補選。是不是你不民協班人反對？嗱，佢唔敢覆我，佢企喺我隔離啊嘛，我特登問佢啊。不過我真係想 send 曬俾，因為我冇時間今日。 哦，即係你記者會， 我想 send 曬俾所有企喺馮檢基側邊嗰啲人。 係咪嗰佢咪開緊記者會個 moment 你 send 俾佢噶？ 我唔係，我事後。 哦 okay、 我今朝早起身啦，因為準備上 call 啊嘛，凌晨 send 俾佢嘅，即係五六點嘅時候，因為點幾鐘瞓咗啲，五幾六點醒咗。我一睇个新聞，我条气唔顺嘛！我本来想 send 晒俾企喺佢记者招待会侧边，即系你撑佢啦。OK， 我而家质问你有几条友啊？我唔记得有边几条友喺度，有一两个我识噶啦，起码都系咪？ 嗯， 包括江贵生在内，你答我。 但系有几有趣？ 你做乜唔敢答我？ OK， 嗱，我唔係要質疑佢，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啫。呢個咁嘅理由，肥仔強一嘢都答到啦，連我咪笑肥仔強啊！佢話：喂，大佬，而家呢個時代仲靠壓力團體，你唔係帶我哋係嘛？你唔係講少係嘛？ 民主思路嗰種啫嘛，佢講緊。 喂，第二樣嘢，亦都時間有限，快快脆脆。馮檢基呢條友點解話佢投機或者佢話佢蠱惑咧？亦都可以加多句，就係識玩語言藝術嘅。佢話不能很原則性地答，永遠不選。即係咩意思？ 即係冇原則咯。即係講真啦，嗱，我見到今日咧就李慧玲都仲喺度訪問佢啦。即係其實講真，佢話即係我今日就講到，我今日就答到你，我今日就唔決定唔選，係咪？咁你今日決定唔選，咁聽日會唔會選咧？同埋講真，喂，起碼你都要答一個原則性問題。你覺得如果嗱，你話 never say never 啊嘛，你好多人都會咁樣講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 politician， 你會咁樣講 never say never。咁但係咩時候你會唔 never 啊？咩時候你會出嚟選？你要有個條件先得噶嘛，原則性嘅條件係乜嘢咧？ 好簡單嘅道理 ，attention seeking 呢個人、 啊、 死不甘心 啊， 仲喺度玩反擊。嗱，老实讲，逢点解你再喺度咁搞咧？我哋真系出钱啦，宁愿啦，搵人追击你，你出嚟算噶咯。 即系当佢郁文咁搞啊嘛？ 唔系啊，我直情郁文，我哋都仲喺个网台啫。我同你喺现场啊， 你 我屌你真系嗱，去十次嗱，大家喺度即系抽生死丑啊，系嘛？三四个人就得噶啦，唔好打交，大佬系嘛？咁你嗌咪，我唔嗌咪唱你咯，我咪数你逢检机由几时开始加入林立会啊？嗰啲咁嘅唱你啊，大哥， 又十宗罪咁样样， 系咪啊？你玩啊嘛，你玩成个咩啊嘛？玩刘小丽，玩李卓人，系咪啊？我都话初选啦，系咪？你阿基敢唔敢而家应承初选啦？好简单嘅道理， 佢咁嘅款啊，摆到明出嚟选噶啦，仲同你初 唔系啊？你咪撩佢咯。不過我唔想，本來唔想講呢個策略出嚟。初選啦，咪 KO 佢咯喺初選度。嗱，大家差十幾萬，又做民調，又做即係大家投票，你都煩嘅。大哥，即係賭錢落海，又唔加長位，你哋契弟，你條氣唔順啊嘛。佢個輸緊嘅喎，再嚟一次初選。嗱，大家服氣啦。嗱，李卓人都要初選埋，好似我上一次嘅話齋，唔好諗住加入工黨之後，大家。系佢哋讲法师，唯一位师兄受受啦，系嘛？阿人唔会唔赢阿基啩？都分得秒位佢啦，一家人四个，三票刘小丽，一票李卓人，咁佢咪第二咯，咪顺理成章。嗱，你阿基敢唔敢啊？嗱，今次你唔嗌初选，因为你明知我哋唔搞，亦都知道自己输梗，契弟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